喂，大家好，又到礼拜二嘅仙人术语啊！嗱，今晚阿夜琪就抱恙嘅，有啲咳，即系吓，有咩损失，有咩点讲啊？ 大家多多包容啦，因为最近啲天气忽冷忽热咧，嗰、那个吓、啊、小人呢啊小女子呢个身体唔系咁好，所以有啲敏感，今晚会有几声咳，即系。阻到大家唔好意思。 系啦，咁啊 ，May 姐咧就本来佢话佢临走佢会上嚟多一次嘅，就下个礼拜。咁啊连续嚟三次，咁人哋翻澳洲翻嚟都系要探亲嘅啫，唔系嚟做节目噶嘛。 有自己私人嘅要做，不过都好多谢 May 姐。 系啦， 撑场咁样样都 系啦。 我哋一个月嗱四集啦，保守咁数，佢都做咗三集，即系呢位 系啊， 真系好唔话得。 系啊，真系唔话得噶 May 姐。 系啊。 咁我个广播剧咧，即系啊冬天长，你唔好再追我啦，我就开始录音噶，系啦，下集我哋应该已经写到差唔多啦，因为咧即系太耐冇写咧，啲灵感咧好似有啲闭塞咁啊，写开可能会快好多， 习惯咗， 同埋系啦，同埋咧喂，你嗰啲有啲喂，有件好灵异嘅事。咁我有个 fans 咧，咁佢系其实录上次我咪录咗嗰段音嘅。佢嗰部机播嘅时候咧，就好大声嘅。我部手机播出嚟咧就细声嘅。咁啊，转咗过佢嗰度咧，就播唔系你部机播嘅片系大声嘅。但我将啲 file 转去嗰度咧，唔知系咪 Android 同 Apple 嘅问题咧，就播唔到啦。因为手快 delete 咗之后咧，大镬啊！佢手快帮我转嘅时候 delete 咗咧，佢一直想播又播翻都播唔到。今日我用翻自己嗰部机咧，佢都系格式播唔到嘅。 即使佢再传翻， 再将个 file 佢再俾翻个 file 我播多一次都系唔得嘅。今次佢话我唔支援播放添。真系好神奇喎！同埋咧，佢俾我播呢条声咧，佢俾咗我讲咗俾我听之后咧，佢就病咗，唔舒服咗几日。 哇！咁邪啊！ 系啊，同埋啊条片又奇怪。Alex 俾我行隧道嗰条片啦。嗱呢条片咧就奇怪、哦，我录嗰阵时咧，去到中间咧，中间咪有一个凹陷位嘅，呢、這个巴域街嗰度行人隧道嚟嘅。 陷位你意思系嗰条楼梯？ 系啊， 系。 我睇嘅我自己播嘅时候咧，我录嘅时候咧，攞翻嚟睇嘅睇咧，佢系会窒嘅、哦，但唔知点解咧掉上嚟佢又冇事、哦。因为那个观众咧，佢每晚都会经呢条路翻屋企嘅。 系， 咁咧就佢试过有一晚咧，翻嚟啊！呢条片我嗰晚佢带我行嘅时候咧、因为嗰晚我有少脚痛，所以你发觉部机好震，我又冇攞个 stabilizer。咁咧。佢带我影嘅时候咧，系去到佢声称有撞嘢嗰个位咧，系部机突然间停一停嘅，但唔知点解播出嚟咧，佢又顺翻，但系喺我部手机佢都系窒嘅。 但系你系用翻呢部手机去拍呢一段？ 系啦，我用呢部手机拍嘅，但系去到咧，唔知点解就系、是、去到我掉翻条片出嚟咧，剪完又冇事。 唔得意嘅嗱，即系咁样讲啦。始终手提电话都而家啲手提电话都先进到似一部电脑咁样样，可会唔会系录嘅时候啦？可能部电话入边有啲 唔关事啦， 除得太狠。 嗱，你去到呢度，喂呢度，咦？你知嗱呢度， 去到廿零秒嗰阵时咧，系突然间就系、是、去到廿几秒嗰个位啦，佢就喺嗰度做出事嘅、 嗯， 部机啊部机啊无端端停咗喎，停一停嘅喎，嗱 系嗱，而家咧因为咧阿仙人俾我睇紧嗰个咧就系佢俾翻诶佢用佢自己手机拍嘅当日嗰段片嘅，就唔系头先诶上载咗俾阿 operator 哥哥播出嚟俾大家睇嘅。咁不如咁啊，我哋即系晏啲节目完咗，或者可能喺我哋诶放 break 嘅时候咧，将呢段片直成 up 上去啊诶个度， 系咯， 大家睇下啦。 我唔知佢会唔会系窒喎？嗱、嗯，嗰、那个事源咧就系、是、嗰、那个诶、那个观众咧就话俾我听，佢每晚都要经过呢度嘅。经过呢个行，咁、佢收工嘅时候好夜噶啦，应该系点几点零钟，点零钟收工啦。咁佢有一次咧就心水不宁行嘅时候，个人好唔舒服，咁一路行一路行，去到我话即系条片去到廿八秒嗰阵时咧，就系嗰位啦。佢突然间咧就好似有啲嘢擒住个膊头咁啊！ 你指头先个楼梯位？ 唔系隧道，隧道嗰度突然间好似有人擒住，成个人聚一聚，嗯、但系佢前后冇人嘅， 系、 啊、前后都冇人嘅、 嗯。 跟住佢咧，佢一路行嗰条走廊咧，即系行嗰条隧道咧，行隧道咧、就一路好似孭住咗个人行咁咯。嗰、那个重量系冇变到嘅，一路行到出嚟咧，咁佢就心谂咧，就即系睇到我哋节目多。佢就念南无阿弥陀佛，跟住咧就谂埋个佛像，咁咧佢就觉得嗰个重量慢慢咁喺个膊头度消失咗，好似喺个膊头度慢慢躝翻落嚟咁。哇！系啊，其实佢 有画面感。 佢其实佢讲有两段嘢咧，好正啊，播唔到出嚟，唔知点解。 咁啱录完之后，佢又病咗。 系啊，同埋呢排佢。佢啊，佢阿哥唔喺度咧，即系我又唔好意思催得佢咁急啦，系、咪？其实佢都应该有听，佢又有听节目嘅、啊。嗱，我咧谂住玩呢个都几过瘾。嗱、譬如你有啲观众咧，你话俾我听你喺边度濑嘢嘅，咁我到时带埋部机，同你去嗰案件重温，同你去翻嗰度地方，我同你案件重温，行去边度？其实嗰晚真系、哦，我屌！跟住佢系我哋 cut 咗啲声，因为好嘈啊！佢已经喺个嗱就到啦，就到啦！一去到嗰度，突然间好似个机 pause 咁嗱，嗰度原片啊，我哋冇喐过去嘅，喺机嗰度播咧系窒嘅，唔知点解上咗去呢度就冇嘢嘅。 嗯， 系啊，今日阿 Ivan 帮我剪完佢，点解咁顺嘅？冇咗嗰个位嘅，我咪叫你，我特登要嗰个位噶嘛？点解冇咗嘅？佢冇、啊，你俾我剪嗰条片冇、啊，我又系呢条片嚟啫嘛？ 嗯， 系咪先？冇理由喺我部机由几分几钟嘅片，零零四得廿八秒嗰一度停噶嘛？ 嗯， 如果是窒的呢你就成条片都窒的嘛。 哇突然间个冷气冻一冻咁样好有画面感。 是啊不会去到那28秒那里窒一窒的嘛。嗯、 都是这样讲啦可能即是咁科学少少咁睇啦可能即是电话入面个容量啊、或者是录的时候那个 Apps 可能啊咁啱个位置窒一窒咁样咯一始终电器嘅嘢。但是真的有啲驚嘅卡咗去那个位置。 但你冇理由播出嚟冇事的嘛。 好难讲， 系咪先？ 真系 冇理由咁噶嘛，系嘛？同埋我张卡系超多容量快卡嚟嘅，唔存在嗰个问题嘅。 好彩你个电话咧，因为咧有时听即系侧边啲朋友咧，佢哋去揸车啊，或者去烧嘢食咧，咁啊通常都系啲啊新能潭啊啲街公园，咁佢哋听到嗰啲。都背景比较多啦，咁啊，诶，影几张相睇下会唔会有啲咩奇怪嘢？ 系啊， 咁我记得嗰时咧就有个朋友啦，就影到一个又唔系鬼火嘅，即系有个熊咁样样咯。 嗯， 咁呢头佢好得意喎，佢呢头睇完咧， 嗯， 咁啊谂住再开翻出嚟，可能 send 俾朋友啦。嗰头部电话坏咗，好彩你个电话冇事啫。 不好多系，好多人系影嗰啲相咧，影完之后咧，你唔即时 delete 得部电话坏嘅。 系啊，因为佢就咁啱就话，喂，俾你睇下，睇你睇唔睇到嘢，咁坚，即系佢即系始终有时，即系佢哋都会即系想试咁样。我就话，我睇相未必得嘅，我真系要现场实地感嗰啲朋友嚟。佢话唔系，你睇下。 堅啊！今次咁樣， 嗯， 佢啱啱就想，即係可能佢哋因為好興嘅，食完嘢一揸車落去食糖水，咁、嗯、啊，不如你咁啱我喺街度，咁啊，大家一齊食啦。 嗯， 就係咁啱，佢啱啱打完個電話，唔好似俾個女朋友定唔知打俾屋企人，咁好地地噶嘛個電話。咁一落車，我哋就喺糖水鋪度集合啦。咁、 嗯、 啊，喂，日期俾啲你睇，堅嘢啦今次。跟住一開，咦？点解唔喐嘅咧？咁啊揿，跟住初初都仲系即系你揿啲 apps 最多都系好似突然间停住啊，凝固咗个画面，揿多一两下啫，就直情成部机熄埋咯。然之后攞去即刻急急脚走去啊，即系旺角啦，先达嗰啲会整电话咁样话，喂朋友唔对路，你入边烧咗， 底板烧埋， 系啊， 佢唔系嗰只，唔系嗰只两个英文字母嗰个牌子，早排好 hit 嗰个啊嘛。 都是生果朋友啦，都是我的朋友咯。 喂，生果好少咁样嘅、 啊，底板都烧埋咯。 系咯，即系 因为我冇跟佢一起去嘅。 嗯， 咁佢就翻嚟，佢见到佢攞咗个新电话翻嚟，我就喂、欸，你个电话咧点解即系好搞笑噶嘛？ 嗯， 无啦啦用紧七翻嚟攞个十翻嚟又呆咗咁啊！我你个电话咧吓坏咗啦， 以为拎佢整一整送个十咁抵啊嘛？ 系喎、 啊，我都拎佢， 我都想啊。 系啊， 跟住佢就话烧咗啊，咁都冇，咁冇理由冇电话用噶嘛，咁咪买个部新咯。但系真系好邪喎，点解会无啦啦，即系想俾张相你睇啫，影咗个控咗，又唔系见到啲咩奇怪特别嘢啊，就系纯粹系即系大家谂住研究一下。但系其实佢话佢影到个，觉得我问佢。你嗰时影相嘅时候系点样讲？我咪四围周围影咯、 嗯， 因为我记得好似新娘潭嚟嘅，嗰度都有烧烤炉噶嘛。咁、 啊、 佢就喂讲到成日咁晚有呢样嗰样嘅，咁、嗯、佢就谂住睇下影唔影到啲咩啦。咁佢就知道、 嗯、 啊，我又系做即系讲下鬼故嘅，咁可能攞翻喂睇完之后攞去大家 share 下，啊、或者系俾下先人睇下咁样样啦。就咁就坏咗啦个电话。 哇！但系攞唔即最衰攞唔翻啲 烧咗啊！直头开唔到啊！我有问过佢噶，话可唔可以攞翻即系储存入边嗰啲嘢出去？佢话系攞唔到啊！总之部机系已经废咗咯。 嗯，我有个 friend 就系咁样，佢系去影电车嘅。 系， 咁呢车咧， 赛车啦， 系啦，即系去赛车嘅。咁佢咁嗰次咧，我唔记得佢啊，见到有架数把佬，即系车嚟噶，数把佬有架数把佬，一架咧就劳顺三菱嗰个劳顺。咁佢好中意车嘅，咁啊咧就影啦。咁啊影完咧，翻去睇，影完咧咁啊睇下得唔得啦，咪一先嘥咗嘛。佢好明显咧就影到。架扫把佬里面咧系坐咗后座有个女仔坐咗喺度嘅， 又系好典型嗰啲造型。 系啦，咁佢 长头发白色衫咁样， 又唔系系个女仔，普通女仔嚟嘅，咁唔出奇啊！咁你成班人咁有个坐喺个车里边，系咪先？ 可能系车模嗰啲啦， 吓、啊， 可能系嗰啲车模啊啲， 又唔系佢哋自己去练车嘅、哦，即系黑夜嗰啲啊，即系大家去玩嘅。咁好啦，咁影咗之后呢，咁一直都大家又吹水啦，通常讲下自己喺边个弯点入啊，点入啊，咁样梗係讲啲咁嘅对白㗎啦。咁到佢哋差唔多其实喺嗰度食支烟啊，吹几句头一阵啊，又开车㗎嘛，又去过㗎嘛。咁佢又发觉嗰个点解个女仔咁奇怪呢，坐喺个车尾。喂，你男朋友佢嗰架四座嚟噶，唔系四座，你会唔会你个男朋友一齐去揸车，你会坐后座噶？ 通常坐副驾噶嘛， 你冇唔会啦，系咪？ 唔系就系、是、女仔觉得副驾系自己个领域噶嘛， 呢个系你嘅地头嚟噶嘛， 系啊， 你系唔系你唔会俾人坐噶嘛？ 系啊，喐到少少都会闹鬼个男朋友。 系啦、啊，咁嗰个佢又会佢又坐咗喺个车，佢见个男仔啊开车走啦。 嗯， 个女仔又冇乜反应，我耷低个头，咁喺后面就唔似系睇紧手机，睇手机有个控噶嘛， 打灯 有个光控噶嘛，咁佢咪咦咁奇怪嘅呢个人佢坐后座嘅，冇理由喎、啊，咁咪冇啊，跟住咧就翻到即系我当佢喺新轮潭嗰度啊，咁啊翻到出去大埔啊或者沙田嗰啲地方咧，咁啊大家个集合点停低晒啲车喺度烧嘢。咁啊，嗰个人就走先，咁佢就喺度讲啦，佢话喂， 头先咧，点解嗰个人咁过瘾嘅？喂，冇理由叫个女仔坐后面噶嘛，佢又唔系唔舒服，系咪啊？同埋坐后面仲，如果系片车咧，坐后面仲辛苦嘅，话俾你听， 攞到死， 嗰个离心力仲攞命嘅， 攞到死。 系啦，咁佢大家喺度讲边个啊？揸扫把佬几多代嗰个啊？咁啊，佢话。冇理由噶，咁啊，你跟住佢话嗱，我俾张相你睇啊，头先影到佢噶，拎个相机出嚟啊，个相机里边系冇嗰个女仔喺度， 佢嗰张相 同一张相，佢话我头先先影到佢坐咗后面啫嘛， 系咯，佢攞住张相研究咗一阵噶嘛， 系啦，跟住有图有真相噶啦，梗系呢啲拎出嚟同佢讲，但系幅相里边好明显系冇咗个女仔喺度， 哇！透心凉 系啦，但系都未讲完。佢发嗰幅相里面前座多咗个男仔， 但系头先冇噶。 头先冇啊，系佢几个朋友都睇到。跟住咧，你知佢识我，梗系呢啲相一我梗系要噶啦，系嘛？佢唔系用苹果嘅，佢系用 Android 手机嘅。你知 Android 可以 save 落张卡度噶嘛？ 冇错。 咁佢攞张卡俾我。佢已经好小心噶啦，你知道用 mini mic 嗰啲咩 mini micro SD 咧，咁咪要，咁有个 adapter 嘅，可以方便你摆电脑噶嘛。 系啊， 佢系插咗落个 adapter 度，然后再搵个盒入起佢攞俾我睇嘅谂住。但系佢喺个佢攞佢喺佢谂住攞俾我睇嘅时候咧，嗰张卡中间断咗两橛 嘅。OK。 嗰张卡仔好细嘅啫嘛， 系啊 ，micro 打横断就易嘅，佢系中间断咗嘅。 但系中间佢应该都唔会整跌之类噶嘛，佢哋呢啲影相发烧嗰张卡好紧要噶嘛。 佢喺个收咁，佢喺电话里边嘅，佢用电话影嘅。咁佢用张卡仔，佢惊张卡仔唔见，就入落大嗰张个 adapter 度，咪变咗张大卡咯。 通常好小心噶嘛。 系啊，再入个盒， 冇错。 然后准备拎俾我嘅，佢攞出嚟嗰阵时系拆开个盒，再喺个 adapter 度攞嗰张卡仔出嚟嘅。但系拎张卡仔嗰阵时，啪一声得两边。 喺佢面前。 是啊， 哇， 他是断开了两橛的，好奇怪，但是他几个朋友都说是见到那张，他说他几个朋友是见到张相里面是一个男仔坐在一个司机隔离，但是后面是没有女仔的，但是当时他影呢他是见到个女仔，开车的时候个女仔都坐在个后座的，但是他的 friend 呢其实都寒的，因为他是一个人揸的嘛。通常喜欢练车的人除非你是新识的女仔。 想认啊。 要想要 flap 他那些呢，不是你没可能，你没人喜欢有个人坐在隔离的揸车。 个司机知不知道这件事啊，个司机知不知道这件事， 知 哇 知 好害怕啊。 个司机不知道。 旁边坐住两件还要是没见过的。 是啦。 集体撞鬼事件今次。 不过个司机呢一个月后炒车。 没事吗？人仲健 冇事，架车炒到几乎 total loss， 但系个人冇事。 哇， 系啊，佢真系好彩，架车几乎 total 咁滞啊，但系佢冇事。 好彩，好彩， 打几个转，砰一声绊埋个山度。 好彩，好彩， 系啊，真系。哇！佢嗰次我见到佢张卡点裂开咗，你张卡 仲要好神奇啊！咁中间劈 系啊，中间呢个 俾人剪开咗。 嗱，嗰啲卡打横断咧唔出奇嘅。因为有时你咬到佢嘛， 冇错。 中间咧咁样掰啊，你知佢又细张咧，你咁样掰唔系咁易嘅，就唔系咁易整得烂佢嘅。佢系中间断，唔系打横断，打横断得易。 仲要喺佢面前一攞出嚟先知道， 但系佢拎出嚟嗰处，点解两边嘅？ 系咯，佢攞出嚟嘅时候先 知 道断开咗嗰下，哇！ 佢系好小心噶，准即系佢成日听我讲嘛，又话惊呢啲通常。嗰啲朋友唔中意你见佢会销毁你噶嘛？好似 Mission Impossible 咁，睇完嗰张卡佢自动销毁。 消灭迹。 系啊，嗰次我第一次见嗰啲卡系咁咯，中间断，唔系打横断，好难搣噶，要揾个钳先可以搣到佢。 佢太细张啦，佢大概真系 好细张啦。大家用有用就知道，张卡好细张嘅啫， 半只手指尾咯， 手指甲咯， 系咯， 手指甲啊，系尾嗰只手指甲。 点样拍咧？真系好难。 系啊，用个钳都唔系咁易拍烂佢啊！哇，又好分运嘅呢节，我哋讲个后翻嚟再讲。